下十度寒冷的街，害怕告别温住眼眶的泪，纠结堆得比梦还高的雪，怎么阻挡得了你在心中撒野，旧的项链和黄的 T 恤，怀里的血，你的一切近或远，好与坏我都眷恋，谁都不能将我改变，对你溺爱早已不顾错对，不会，谁都不必为我挽回，为你失眠无辜的 谁都不能将我改变，对你。